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八八四一九七六九三九九三七五一零五八二零九。爱情是酒，它容易上头，不如止血在手，可以走遍神州。赛后萨你是我的外乐台，左冲直到后来不长，我却轻松拿下一二三。就算你不承认世界我最牛，跟着我一起走去环游宇宙。不过你承不承认我不用吹牛，跟过去挥挥手让大家中流。环游宇宙，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不用吹牛，跟过去挥挥手，让大江东流。就算你。